吹起花的香味，就像你的爱。

是我的特写，越看就越顺眼。我们之间舒服的像星期天，是缘分还是爱情，是命运紧紧把我们绑在一起，越吵越甜蜜，越吵越爱你，越不分离。生活的难题考验着爱情，才显得我们的努力多么值得被珍惜。真心的紧紧的和你绑在一起，不管坏天气，不管坏心情，都不分离。面包的滋味有多香多

大家好，我是齐豫，现在时间8点整。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， 你知道吗？精通数学的咖啡师